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1点，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苗山主持。 正确的呼吸防护从科学佩戴口罩开始，空旷场所不需要佩戴口罩，进入人员密集或密闭场所需要佩戴口罩。公众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棉纱口罩对预防病毒感染无保护作用。一次性医用口罩，深色面具有防水功能，应该朝外；浅色面具有吸湿功能，要朝内。我们佩戴时要注意鼻夹朝上，将口罩展开，鼻夹夹紧，使口罩与自己的面部完全贴合，将口鼻完全罩住。摘口罩时，我们要注意手不要碰触污染面，直接摘下耳戴即可。我们的口罩摘好后，要立即洗手。戴好口罩，守护自己，守护家人，守护我们的城市。 乐享生活2022继续相伴。老时间， 周一到周五11点到12点， 老地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老熟人， 我是主持人苗山。 每周二还推出迎冬奥游世界特别节目，带您乘着电波逛吃全球，还等什么，快快加入吧， 要来哟。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北京时间的11点05分，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山。之前有好多听众朋友就问，这个肖叔是不是得定期来一下，这不是今天一开年就来报道了吗？所以首先我们有请一下来自于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肖，还有编辑小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大家好，2022年新年快乐，我是孙肖。 新年快乐，我是小明。 你们俩自我介绍干嘛互相看着对方？你们是 他怕我说错了、 真的吗？ 他怕我说成2020年。 哦，得嘞。好，这开年了啊，这个肖叔和小明回来报道了，说明在未来的一年当中啊、他们会不定期的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主 要 是因为 我才不来呢。 那倒是，就是我的个人的魅力。 哎呦， 有人受不了了。你稍微离近点儿，这位朋友。 我离得不够近。 哎，可以可以， 对对对， 这个声音行。哎，总体来说啊，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关注，路上啊，尤其到年底了，大家都忙着，比如串个门啊，小范围聚个会啊，也有可能收尾一下工作，看看客户啊，所以最近这个路上又开始忙了起来了。在这个开年的时候，是不是肖叔和小明跟我们讲讲，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提倡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把这个事件先分一下优先级。 嗯， 上次节目咱提了有哪些事儿是着急的事儿，有哪些不着急的事儿。 嗯， 今天咱们就针对那些特着急的事儿聊一聊，怎么能应对这些紧急情况。 哦， 说的应该是突发的吧， 突发的。那就问他个问题吧。 嗯， 对吧，就比方说 CPR 是什么意思？ R 谁？ 你得框个范围。 对，你得框个范围。 你出题， 框个领域。 哪个领域？对对， 就在应急这个 不是交通事故。 CP 什么，我在使馆区一块见过，那个武警的那个阳伞上面曾经写过类似的 警察。 啊，你说是哪个领域？ 说的是什么领域？ 急救领域。 急救领域。 嗯， 咱们分解一下字母啊。C。 别，咱 China， 咱别瞎拆 China， 瞎拆了。 对， 别瞎猜，也别瞎拆了。 Possible。 就肖叔，你就跟他说那个正经的。 心肺复苏。 哦，心肺复苏啊。 心肺复苏术。 加速。 你再说一遍，小明，你再说一遍。 继续，问问问，继续。 复苏术呀？ 哦，你这次 你刚才 说 的是什么？ 复苏术。 你刚才不是你没说反，你是说一块儿去了？其实为复苏术。 嗯，这个是他们的专业啊。 对，因为到冬天的时候，特别是气温比较低，然后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是心脏有一些疾病的朋友，然后因为他气温比较低，他可能出去早上起来出去锻炼，极有可能会出现叫心源性突发性 突发，这就是心梗吧，我们能理解 的。对，就是心梗 啊， 就突然。 这也就是为什么就到秋冬季你会发现好多老年朋友就是有一些的突发情况出就发现。 我们那时候不是建议说如果特别冷的话老年人就暂时别出去，比方说把那个早上起来遛弯的那个习惯改到中午，温度稍微高一点的出去。 其实我觉得老年人啊，那些就是常年可能就身体比较弱的人反而更不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有这个意识保护的比较好。咱其实这种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些事儿啊，其实针对的就是 不分年龄，我觉得、 其实不分年龄， 不分年龄。 哦，那可不是吗？ 对， 真的 有的人就觉得自己特硬朗。 我今年送走了几位嘉宾。 你今年你把这个送走的词儿再换换呗， 说明白了， 就是、 哦、其实不是我送走的。是送走了几位嘉宾，确实是这样、 哦、真的、 啊、确实是送走了是吧？ 对，但是我刚才说错了，不是我送走的，就是都是心梗、 嗯、 而且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不分年龄，不是说非要老年朋友，我们说是重点观测一下身边的老年朋友的身体状况， 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年龄范围再扩大一点，从40多岁 20多岁的也出现过， 我身边出现的现在最年轻的已经到了41岁， 我身边就是我 不对37岁， 我身边就是离我特别特别近的，就是我前两年我一个特别好的哥们儿的父亲，早上起来在小区遛弯，就直接就你看那个监控，就人就直接直勾勾的就倒那儿了。 嗯 嗯， 但他这是他父亲啊，我们的嘉宾今年 他父亲也就才五啊，对啊。 可是我那个嘉宾就是2个月前，我们甚至还约了，就是在12月份他要来上直播，11月份的时候。 嗯， 就真的才40出头，很年轻，然后也是心梗。然后另外咱们以前有个老同事，那一年他37岁，我记得清楚，也参加羽毛球比赛，打两拍啊就倒下了。 后面就会说到这个，其实打羽毛球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哦， 对， 所以我们刚才就提到了，就是老年朋友因为就是免疫力也好，抵抗力也好，包括有这种以前呢记忆有病史，所以在这个季节尤其关注、 嗯、 但并不代表就一定是老年朋友才得这个。现在发现 对 心梗啊不分年纪，最年轻的在新闻里咱们也常听有20多岁的、 嗯、 哈，也有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现在作息时间不规律啊， 对， 然后 休息的不好， 不注意身体，不注意保养。然后我们今天为什么去聊这个，一般情况下你叫我们来 啊、 不都是因为我们 路上的事儿？ 对，路上的事儿，是因为能说吗？ 能说 啊， 能说。 我们今年跟小明还有我们几个同事，然后再做一档新的节目、 嗯、 叫应急真人秀。 嗯， 就你别管他秀不秀吧， 你是那个真人吗？ 对，我是那真人。就我们会去体验各种我们应该掌握或者说我们需要掌握的一些应急救援的技能， 嗯， 自救也好，互救也好。所以我们第一期节目做的就是心肺复苏跟 AED 的 使用，然后我们上周就去了那个顺义那边有个安全体验馆嘛，然后让那个专门的教官给我们上了一节课啊，算是一个亲身的体验。 哦，所以根据你们这次收获，这也是另外也庆祝你们一个全新的节目开播，这可能 鼓掌。 所以正好就其实你们每一次在就是你们的新栏目里的一些新的选题，同样乐享生活，我们也是一关注生活的嘛， 对， 我们其实可以共享共享一下这些内容。所以就你们最开始这第一期刚刚拍摄的角度和主题就是心肺复苏、 嗯、 还有 AED 的这个使用， 没错。 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之前的新闻里几年前那个东单公园的这个事儿大家可能都知道、 嗯、 有一个人打打球突然倒地上了，正好就碰上打球的旁边这场子就是一群医生 啊， 你看这地理啊、 嗯、 地理位置好，又协和北京医院都在周围、 嗯、 所以医生晚上下了班人打球正好人家给救了。但我们就想如果我们碰到这个情况也恰恰有这个设备，万一不会使怎么办？ 没错啊， 对吧？ 对、啊、 所以这个在当时就提出一个讨论。而现在我们在新闻里看到无论是地铁站 嗯 哈，还有什么火车站 交通枢纽 这些全部要配备 AED、设备是有了，就又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了。 然后等到就今年年底的时候是说在全校的就 全 市的中小学 嗯 也会配备 AED、嗯、然后未来要不了几年可能这个 AED 就可以遍布 咱们全市各个地方，就是比方说我需要的时候我立马就能找着。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俩今天来这期节目，我们不是说想通过声音教会大家怎么使用这一套方法，因为可能这套方法你要学习的话仅仅是通过声音它还比较不太直观，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就是心肺复苏术和这个 AED 的使用，它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的一些细节上的可能有些跟我们以前的理解不一样的东西。 你像我们俩可能我们接触的范围比较多，然后心肺复苏我们之前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但是我们去上了那堂课，去体验了那两个小时，回来以后就会去发现我们有很多的细节确实就根本就不知道，我们只是略懂皮毛，就包括目前为止我们也只是说我们的理论知识可能已经上去了，但是实际操作的手法技能这个掌握的程度还是皮毛， 就离掌握这两个字还远远不到， 远远不到，远远不到。 所以今天正好你们这刚刚实地体验过啊，今天也给我们上一节实践课啊。 是谁说的？让我带东西来，真的是。 对，因为一般嘉宾来我们节目不太空手来 啊，还带这样 的，他不是带着我来了吗？ 对啊，我每次不都带个。 不是，这不是带着知识来的吗？ 知识啊，知识！ 你看看，哎呀， 我 他就是知识， 满满的知识。 小明脑子里都是知识呀。 因为有的时候全包圆来人送大礼， 咱能跟他一样吗？咱们送的都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对，精神层面的。好，今天我们邀请到孙潇还有小明一块跟我们讲一讲他们刚刚结束的，通过实践也是刚刚完成的一个全新的选题内容，就是关于心肺复苏，还有如何使用 AED， 正确使用 AED， 没错。 也顺便咱们扩展一下，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交流，说说您曾经经历过的紧急情况啊，一起分享一下。找到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或者是苗小山的微信公众号。来吧，小叔，您从您这经历开始，上周在顺义你们都学到什么了？ 那咱就捋呗。 我先插一句啊，其实就是说我们俩其实来说这个事儿，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你真的能教会你不行，咱们再从电波和声音这个方式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把一些细节上我们看到的东西告诉大家。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这东西要去学吗？通过我们俩的实践之后，我觉得非常必要， 一定 一定 要学。 甚至就是我如果就说的叫稍微夸张一点点的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学一下，对吧？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如果你听到了。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就带着我们这些说到的点，将来您去学的时候，你就带着问题去学。 没错，没错， 可能你就会学的，就是 更深刻一些， 对，更深刻一些。肖叔，您开始捋吧。 捋啊，好，先说就是我们看到，比方说我们在公园遛弯，看到一人倒在那儿了，我们首先要判断我们需不需要使用心肺复苏。教官当时给我们说了三点。是一叫三无人员，哪三无呢？就是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就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知识的补充。 对， 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 对，其实肖叔在主要说这个流程的过程中啊，因为我会时不常的给他补充一些他的漏洞， 因为当时我们在学完了之后，不是还有一个自己的体验吗？就教官在一旁看着，然后看我们是不是。这个掌握了多少？基本上我就是属于想起了一个忘了另外一个。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在看教程或者你在听教官在给你讲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自己特别明白。我觉得这个跟咱们学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在课堂里，你听老师讲一个数学知识，你可能觉得我听明白了，但是你听懂了和你会做对是两码事儿。 对， 这个真不是说我们没有认真学，将来大家去学的时候也别说去怨自己说怎么那么笨呢，这东西就是要练习的，这也是我们去这个体验了之后才发现的。 我想起来我忘了啥了。 你忘了什么？你首先要确定环境的安全。 好好，对不起。 对，你去施救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说一种极端的情况，它就是一个车祸现场。那么这一个这个伤者他可能就躺在了马路中间，那这个时候你就上前 就开始进行你的 CPR 心肺复苏术嘛。你显然是 对 吧？ 好吧，对不起，对不起，我想想，因为上一次体验的时候我也是忘了。 不，你体验，你上次体验，啊，咱俩开始掐起来。 没忘。 真没有想到，在17分钟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 他其实忘记的是后面那一步，一会儿说到的是再说。 对。 首先，你得确认环境是安全的。 嗯。 然后第二步，你是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适合你。 那不对。首先确定。 太棒了，干得漂亮。 首先确定环境安全和自身安全。 嗯 啊是。 他好不屑呀 对对，这个肯定，这我信，这个 我 信。 我这里再插一句啊，就是说我其实还是想告诉听众朋友，我们虽然就是有点好像嘻嘻哈，但是这个事儿确实真的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事儿，啊，我们那个互相打岔的只是我们当时的那个可能是思维的这个漏洞而已， 对，就是我们现在统一一下啊，第一步你要环境安全且你自身安全， 对， 就是有点像在航空公司我们听那个预报的时候就说请你在帮助别人之前先确认自己是安全的，你把面罩自己戴好你再帮助别人， 对， 嗯， 除了戴好面罩然后最好要戴好手套。 嗯， 不，您那个心肺复苏术就不用戴面罩了， 不戴 也要戴， 要都要戴，就是都要戴。 我怎么 就不是环境安全，个人安全，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首先你的环境整体上是安全的，然后你的自身要保证它的安全。 嗯， 这个安全不光是就是你的自我防护，就是你所在的这个环境也是安全的。 对，这个怎么理解？其实给大家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连环车祸，比如四五辆车撞在一起，中间正好有个人路过，可能他被撞倒了，我从旁边路过，我发现哎呀，这个人我得救他，我不顾一切冲过去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下这个车祸是不是已经就是。车都停在那儿了，有没有新的车冲过来，有可能把你自己也撞倒等等，就这些环境因素你都要考虑到， 对， 对不对， 就是，都考虑完，然后那接着就我就接着说了， 哎，得嘞，您来 说，哎，刚才一开始说到这个三无人员，就是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 嗯， 就他并不是说他只要躺那儿我就得拿心肺复苏去救他， 嗯， 就有可能他是因为癫痫发作， 哦， 或者夏天的时候人家喝多了， 嗯， 睡那儿呢， 嗯， 你到那哭嚓哭嚓一顿摁， 哭嚓哭嚓， 对，我跟你说那个真是哭嚓哭嚓，哦，就那个幅度上， 嗯， 就是你要先判断， 对， 对， 先通过看他的这个胸部的起伏，然后看感受他的呼吸， 嗯， 然后摸他的脉搏， 嗯， 这几方面去确定完了之后，确定他是无意识无呼吸无心跳，才可以使用 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术。 嗯，因为心肺复苏术我们在很多这个无论是媒体啊还是医院一方面医生的介绍，其实它同时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一些相应的损害， 嗯， 但这种损害不能说因为有就不做了，我们要比较， 对 啊，就是比如说当这个人已经真的在生命线上徘徊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牺牲掉一些比如说有可能肋骨会骨折的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学习和体验的过程中教官也跟我们说过了， 我们都提了这个疑问， 对， 包括我当时是我确实不敢下手，就假人我都不敢下手， 嗯，假人， 但是教官说就是因为一旦出现了这个心脏病突发，4到6分钟之内如果你及时的进行心肺复苏术，你就救活回来的几率可能会大幅度的提高，可能80%， 嗯， 那是 CPR 哦， 就是50%，可能是50%， 嗯， 然后而且就是这个人群可能这个数字还挺震惊的，就是每年全国是有50万人，全国是有50万人会有这个，就会因为这个叫心源性猝死， 嗯， 失去生命， 嗯， 对，这个， 啊，这个数字 非常庞大， 听了以后让我还挺吃惊的。 有机会你去急诊室门口站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嗯，就是还就因为我之前没有不知道用这个数字那么冲击， 嗯， 确实没感觉到，嗯，你接着说吧。我决定我来插科打， 对， 插一下， 来吧，小明。 对，因为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排除完了之后。 对，排除完了之后您就得开始摁了吧。 对。 但是摁的时候。 施救。 施救。 啊，施救。 哎。 就我光说施救它不太形象。 嗯， 就其实就是我们通常在影视作品里或者在一些视频里看到的。 嗯， 就是两个手撑在患者的或者伤者的胸口，这样上下做着一个摁压的动作。 嗯。 那么这个摁压的动作，首先你摁哪儿这个位置就特别重要。 嗯。 因为就像说的，我们在体验的时候教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别拿这个事儿在活人，就是 正常的人的身体上是， 嗯， 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很有可能会摁伤， 嗯， 那么最常见的摁伤可能就把肋骨摁断啊， 嗯、 这种的 骨折， 对、 嗯。 但是在这个生命危在旦夕的这个伤者面前，他的肋骨断了，我们可以在后续的进到医院的过程中， 嗯、 我们再给他进行救治、 嗯。 但是如果他当时心脏挽救不过来，那他的生命就没有了。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优先级别里，我们还是先考虑使用这个 CPR 的这个， 嗯、 对。然后呢，但就是为了避免说不小心把人家摁出更多的那个什么受伤的部位， 嗯、 那么 所以这个摁的部位和你的姿势就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嗯。这个就一定要去专业的老师那儿指导了、嗯。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描述完了之后你也不一定 知道。对，就是我今天告诉你大概一个流程， 嗯、 但是并不是因为你听我们今天仨人一聊说大概什么位置， 对对对对 你下次就可以试了。那个不行， 啊、对对 对、 嗯、 对, 对，千万不要就只通过我们的形容，您就今天去比划那 说我会了，那是不可能的。嗯、我们那么就说怎么摁吧。首先就是。我肯定要跪在他的身侧， 嗯 啊，跪在他身侧之后，我的这个手要垂直于他的这个胸， 嗯， 对， 整个的这个手臂是不动的， 嗯， 是用腰部的力量、上身的力量往下压， 对， 然后呢，我手按在哪儿呢？就是作为正常体型的人来说， 嗯， 不是说瘦或者胖或者女性，就正常男性的这个体型来说，他的那个按压点是在双乳头之间， 嗯。 是在胸部中心线， 对，双乳头 胸部 中 心线和双乳头连线 的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这个交叉点， 哦、 这个交叉点， 交点， 这个交点这个地方，而且摁的时候是手的掌根，不是手掌摁那儿，是你的手掌根，用专业术语叫什么掌和掌 腕线 啊、就 你的手腕， 手腕 掌根这个地方有一个腕线，有 下两指在这个地方， 在往上两指， 嗯，嗯对， 往 上两 指、 往上两指， 就这根线往上两指这个部位。 嗯 当然，我们这个 就是你手掌最厚的这个地方吧？ 对 啊， 对， 肉最厚的这个地方，啊， 嗯，就因为找到那个中心线和双乳之间那个交点那个地方，它就是我们人体有一块胸骨， 嗯、 大概10公分左右的一块胸骨，那个地方是比较坚固的，啊， 嗯、 所以那个地方按压是不太容易给患者 不会容易把肋骨按断的那个 对, 对, 对, 对、嗯， 然后呢？还有要保证你摁的时候你的手一旦找到那个点位、 嗯、 就不能动了、 嗯、 就必须要手贴在那因为他怕你就是滑动你的位置会容易摁到别的地方就会把别人摁伤 对 然后说那怎么不动呢就首先你的这个手掌不是这个掌根这个位置人不摁在那儿了吗然后你的中指是对齐那个乳头的位置 嗯， 对、 嗯、然后你摁压的时候不能往上垂、 嗯、 对不能这样垂 手不能翘起来 手不能离开他的 手要翘起来就是他只有这个位置就你的手不是摁一个手比方右手有劲儿对吧你右手不是在下面摁住了吗你的左手在上面这么扣住 嗯 只有这个部位 一个地儿发力 只有这一个地方 小叔你得说这掌根的部位 啊只有这个掌 这个位 对只有这个掌根的部位发力 嗯 你其他地方就不要接触病人的这个皮肤 哦，就是省得就接触范围过大是吧？找不到重点， 就很简单，就是你这个手一旦接触到他的胸部之后，其实就怼在上面，不要动了， 就别动了 啊，而不是说摁一下离开胸部再往下垂，不是这样， 嗯， 你就怼住了，用你的上半身的力量再往下做这个动作， 嗯， 很累的， 很累的， 对。 然后还说到节奏，对吗？ 对、 嗯、 啊，我得问问你，别落了什么。说到节奏，就是30下为一组。 嗯， 这个30下为一组怎么记这个时间？ 嗯， 这就到了我们播音员主持人的这个。 对，就是我们经常看电视也会知道，说 你可以先问一下苗山，如果你手边没有手表也没有 计 时的，你怎么能去差不多大概比较准确的去衡量出 一秒两秒 、10秒这样？ 就是它需要你每分钟按100到120次。 嗯， 我可能会数数。 你怎么 数呢？ 一般一秒在我这儿是1、2、3是一秒，1、2、3喘口气，1、2、3，1、2、3。 那等于说你是大大大休止大大大， 对，相当于是四拍 啊、哦。 对， 那他还是那。 但是你有时候你休止的时候，这个其实不太好把握。 怎么好把握？下个时段再说。 好 嘞，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说说您曾经经历过特别紧急的事件。也欢迎大家找到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苗小山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乐享生活苗山，下个时段和大家继续相约。

这是他这周做的第10台手术。全副包裹的无菌服下，他用坚定的眼神守护着病人的信任。一次又一次跌倒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训练房里，直到这个动作在赛场上完美呈现。领奖台上激动的泪水中，他守护着属于祖国的荣耀。每个岗位都有一份执着的守护，有人守护着平安，有人守护着希望，有人守护着这个国家。爱岗敬业，向每一位守护者致敬。 北京时间的11:3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苗珊。再次有请一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大咖两位啊，来自于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潇，还有编辑小明，欢迎。 大家好，我是孙潇。 大家好，我是小明。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现在今年2022年全新开播的交通广播一档新节目啊，叫《应急真人秀》， 每周日晚上的11点到12点。 哇，这时间绝了！ 对，我们有重播呀，我们有听听 FM 啊， 然后我们还有小明老师做的视频版本 啊，那也挺好的，所有的。这个多媒体平台全都用上哈， 对，这要不然我们俩这两年不白干了 啊， 不得把视频奉上啊？ 对，他们这个必须是录播了吧？得 啊，录播， 录播，因为他们每周都可能要出去采访， 对，我们要去实地去体验， 嗯， 除了去体验这种些微复苏，我们明天我们要去消防中队， 你是不是应该在台里办一培训班？作为这个一线人员， 没这个本事 啊！ 除非我们考下来证，我觉得 对。 哦，我其实一直想去考一个这证。 哦，那个证是真不好考 啊！哦，算了，那你去考。好，咱们一块聊一聊。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紧急情况啊，应对处理，主要是以刚刚他们采访结束的这个心肺复苏，还有如何使用 AED。当然，经过我们节目，刚才小明无数次跟大家提示，听了节目啊，并不是说您就掌握怎么用 AED 了， 是， 也不是让您掌握就马上就会心肺复苏了，因为听是听不会，必须到专业的培训机构去学习。 而且你去上一堂课。 也是不可能会的， 那也就是了解了解，咱们要系统培训， 对， 他 会有一个这个学时。 如果你要拿到这个证的话，你需要2天的训练，16个课时的训练，并且还要在闭关7天集训， 嗯， 7天之后测试合格才可以拿到这个证，并且你就是拿到这个证之后，这些教官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封闭训练， 对，要更新知识。而且呢，如果比如说你这2年里你都没有遇到紧急情况，你手就会潮了呀， 对 不 对,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医院的医生为什么技艺高超，因为他每天都在抢救病人啊， 没错， 是吧， 嗯，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确实应该花点自己的时间认真的啊系统性的学习一下， 嗯， 刚才其实还没说完啊， 讲到数数了， 讲到数数， 30次按压一组， 30次按压一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要如何心里默默计数，在紧急情况下也不慌不忙哈。 就是、 有2个方式，先跟大家说说啊，互动的方式，找到听听 FM 乐享生活聊天室，或者是苗小山微信公众号，欢迎各位听众说一说您曾经经历过的这紧急情况，无论是在您自己身上，还是您眼看着的发生在您眼前的这些事儿，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聊聊， 嗯、 好吧？来，肖叔。 计数就是1001、1002、1003、1004。 哎，这跟我的基本上是一个节奏。 对，但是你1、2、3你空了一下， 哦、 你这个空的一下，其实你不太能。 你知道为什么空吗？ 嗯， 因为我如果说1、2、3、4，那个四我会时快时慢。 啊， 在你念数的时候，1、2、3、4、1、2、3、1、2、3、1、2、1、2、3、4，就你知道那个四的那个区间是掌握不好的。但是我只有在空1、2、3空。那是酷，就是相对我来说是一个固定的节奏， 对你来说是比较好把握的。 所以相当于前3秒我有时候会时快时慢，但是第4秒我会把这时间拉一拉。 哦， 你知道在我看来就是1、2、3空，那空那一下相当于你要闭一下嘴再张嘴的必然动作，它一定是有一个时间间隔的。 那你数第1秒是1、2、3、4，你数第2秒怎么数呢？ 我是1、2、3空，1、2、3空，1、2、3 重复 啊。哦， 我就这样。 其实人家教官使用的方法也是参照我们主持人的标准语速， 因为就是可能大家计算过，就是我们主持人在正常播新闻的一个语速就是四个字是一秒， 嗯 啊，所以 他们正常语速就是240一分钟嘛， 对 对 对对、 嗯、 对，所以他们用的方法就是1001 1002， 因为他要摁30下，你的那个123123，你、 哦、那我 记 不 了 数， 你不知道你摁了多少下、 哦、 人家是从1001到1030、 嗯、 哦，那这个是顺便就计数了， 顺便计数，然后加上你的这个节奏、 哦、我不会数乱了吧，1001 1003 1002、啊、是吧，也 有 可 能, 有 可 能，所以这个就是得练 习, 就得练习， 跟我们所学所有的知识都是一样 的、嗯、 然后30组做完，30组不是为一组吗，中间不管你在干嘛， 三十下 做完这个之后要做什么， 人工呼吸， 对， 嗯， 就是但是这个人工呼吸呢，在我人工呼吸，不是，我就说我在接触人工呼吸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不就是嘴对嘴然后吹就完了吗、 嗯、 其实光这个人工呼吸不管是前面的判断和中间的准备工作、 嗯、 包括你做的时候都有好多的细节需要大家注意、 嗯、 比方说最关键咱们放在一个大的环境下，这个30下为一组，这一组和一组之间应该间隔多少秒呢？ 10秒 。也就是说你不管干什么事儿，这个人工呼吸或者说检查也好，你必须10秒内完成，把另外那30下续上。 对，就是可能肖叔没有说太明白，就是说 怎么说呢， 我们 我怎么说的不 我们这个按压是一直要保持间隔10秒30下的。 嗯， 在这个间隔的10秒里你去做其他的救援步骤。比如说人工呼吸，那么其实在我们一直以为就是说按压完了就人工呼吸，但不是、 嗯、 因为之前你要判断他的口腔里是否有异物堵塞了他的气道、 嗯、 但是你在第一次判断他有没有异物在气道的过程中已经就消耗掉了你第一个10秒、 嗯、 所以你那一次检查是不能做人工呼吸的，因为你没有时间了， 你只有时间把他那个嘴里面的东西抠出来， 只有时间去检查、 嗯、 如果有就抠出来、 嗯、 没有你也没有时间做人工呼吸，因为你要把第二次的按压续上、 嗯、 就是说两次按压之间一定不能超过10秒的间隔、 嗯、 所以你每次间隔只能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们去体验了之后才知道， 就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 的，非常关键，因为你在看其他的影视作品啊，一些什么就是短视频的时候，你就觉得是按一按吹两口，按一按吹，你没有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但其实人家里边是有道理的。 说实话，就影视作品有时候蒙太奇的手段，它是表达的一个意思，但是你是不能按照这个做的， 咱不能跟他较真儿、 嗯， 明白吗？就是你别说啊，他是这么做的影视作品， 嗯、 咱还是他不确切的， 对。 嗯， 他的这种手法是让你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儿而已，但是你是不能以此为效仿的。 对对对， 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您要想认真学习一下，听了我们的说重要性啊、 嗯、 还是应该进行系统培训，且呢咱们学完了之后会发现，就是一次咱们就把一个事儿用好、 嗯、 别乱用、 嗯、 有的时候你看电视剧里面一讲，这人一着急什么招都使， 对 吧？ 对, 对，并且这种救援过程真的不一定像影视作品里那么 美好， 那么酷， 那么帅。 对, 对，可能现场是会非常的狼狈的。 我们就是跟着教官去做30下的按压、 嗯、 还没有按到人的身上，我们只是就是站起来弯腰这么重复30下 练习动作、 嗯、练习动作这个规范性， 嗯， 就已经不太行了、 嗯、哦， 嗯， 就它的深度包括它的力度， 你得说清楚是按压的深度 啊、哦、对不起、哦、 对， 按压深度 嗯， 按压深度， 对，接着咱就得说， 小明，你不是9月份生的，是不是？ 对， 不是他。我跟你说，就是我在这儿，基本上就是他是属于给我填坑的、啊、 我说怎么一开始，你知道你回忆一下 啊， 刚开始一来节目的时候打招呼，肖叔要看着小明， 生怕说错， 拿不准。 这是我们导演，你知道吗？ 不是，就是连自己说自己名字都不是特别的有底气。 叫孙肖吗？不是叫肖叔啊。 哎呀，今天跟大家一起说了说，就是肖叔还有小明刚刚去学习的这个英籍的课程、 嗯、 然后他们的一些心得也想在节目里展现、 嗯、 其实最重要传递给大家的就是学习英籍知识的重要性、 嗯、 也希望就是以后啊，我们听说刚才听众朋友说学校已经开始让在校学生学习了，未来我相信同学们肯定这方面知识特别强，但是就我们这种已经毕业了的、 嗯、 咱也补上这一节课、 嗯、 啊、 嗯， 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听听就各位听众朋友曾经遇到哪些特别紧急的 的事儿，也听听是怎么处理的啊。 嗯， 比如说区块链就说了，说哎呀，果然像肖叔和小明说的，做 CPR 的时候特别容易把病人的肋骨弄骨折。 对啊。 还有呢，就是他也说AED 才是真是最有用的，做 CPR 就是把 AED 拿来之前用的。 对， 对，还没讲到呢， 说的， 对，还没讲到呢。 别后边了，那说呀， 嗯， 来吧。 那就先说这个，刚才这个， 接着他的话说吧， 接着他话说。 嗯， 其实教练跟我们说，其实你这个 CPR 呀，他只是就是说在争取时间， 嗯， 争取的是什么时间呢？争取的是去拿来 AED 的时间。 嗯， 那后来我自己就理解了一下，我就把它比喻成 CPR， 它是一个比方说在一个悬崖边上要掉下去的一个人， 嗯， 他在掉下去那一刻 ，CPR 就是那个伸出来那只手抓住他的那个人， 嗯， 就是只是我伸手把他抓住。它不掉下去，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拉上来。 嗯， 而那个 AED 是真正可以把它拉上来的那个人。 嗯， 是不是？ 不太是。 然后那你来， 不是，不是，就是 来来来， 是这样，就是 CPR 它是有用的。 嗯， 就是如果说你在 AED 来之前 ，CPR 如果已经30组加两口人工呼吸，你已经把它能救回来了，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那有40%-50%的几率嘛。 嗯， 就是 AED 之所以是神器，它神在于就是它可以有很多的就是电子就是叫什么，它的程序的自己的判断，就比方说它就是有一个什么 不因为我听教练说的不是这样的， 不可能。 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说现在我们俩意见有不一样， 干得漂亮。 不是 我们应该听从更保守的那一个人的说法，而不是说听从那个说那个新CPR 就也能有效。我们宁愿相信他可能只是一个在悬崖边上把他拉住的那个人。 他就是说在你们两个意见不统一的时候，咱们取一个最保险的说法。 对对， 嗯， 而不要去认同那个更那个的说法。 我觉得 CPR 我们可以再去跟教官求证。 不是你我确实听到就是不 CPR 也有效，就是因为你及时嘛，因为你的 CPR 介入的比较早， 嗯 ，AED 你需要去拿， 嗯， 就这段时间它有可能4-6分钟，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刺激它的这个心脏跳动， 嗯， 如果能刺激到， 嗯， 那就说明它是有用的， 嗯， 只是说 AED 比 CPR 更有效， 你是说它的概率更高？ 概率更高， 嗯， 对，是这个意思，就可能你，接着你说你那个比喻就是它也在往上拉。可能他没有办法，就费劲， 对啊， 可以这么说吧，就他拉的费劲， 对， 他有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拉上来，或者他只是在拉的过程当中，然后呢 AED 过来了，直接一绳子一扯就给蹬上来了。 对，我觉得这不重要。嗯， 但是你不能忽视 CPR 的作用，它是有用的嘛， 嗯， 对吧， 嗯， 对，它是有用的。嗯， 干得漂亮。 我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很笃定，因为我确实是那天我在学的时候，我真的是支了耳朵在听， 嗯， 生怕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嗯 啊， 我们可以看视频回放， 可以啊。 哎，那个你们赌一顿饭什么的吗？ 不用赌一顿饭，肯定是的。CPR 是有用的 啊，哦，好。 但是老那个教官说了 ，AED 是神器，没错的， 嗯， 就是它的那个救助的效果和效率肯定是比 CPR 要高。 对， 这是毋庸置疑的。 咱们先说完人工呼吸这一段，再说 AED 好不好？ 啊，来， 嗯。 继续，你说 继续啊， 肖叔就是 我已经不跟他说了。你 看啊，比如说一说到人工呼吸， 嗯， 就是大家如果去救援的话，一个陌生人躺在那，你是不是嘴对嘴的跟他做人工呼吸？我不是说故意怎么着啊，应该是很多大多数人都会觉得心里边都会觉得哎呦，对不对？ 嗯，就有点障碍 啊，对， 嗯， 但是其实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专用的。 呼吸膜， 嗯，贴在那个伤者的嘴上， 嗯， 正好可以起到一个隔离你们两个人嘴唇的这个作用， 嗯， 但是就我们当时也提出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么紧急的情况下，我这绝不可能是随身携带的， 对， 哎，肖叔您说，现在正好有一个特别讨巧的点， 因为我当时问了，就是他说这个呼吸膜的材质叫无纺布， 嗯， 我们现在戴的口罩，大家都有这种习惯，出门戴口罩， 嗯， 这个口罩就是无纺布， 嗯 嗯， 口罩是最好的代替呼吸膜的隔绝两个人中间嘴唇距离的一个东西， 嗯， 一个工具。 你说这不正好？嗯， 对，就是刚刚好， 嗯， 对吧？ 我觉得 AED 其实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医学且专业的，能够在危急时刻挽救人生命的。 而我们刚才提到的心肺复苏呢，更多是能够把他的这种紧急情况先暂停，是不是？比如其他的人可以把那个 AED 拿过来。完全被小明带着走了。好，行，好吧，你行。 我其实怎么说是站在你们俩这儿，你们俩其实说的不冲突， 不冲突，不冲突。 你说呢？ 不，他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在做 CPR 的过程中，你必须得去玩命的找 AED。 对，当然，肯定的。 嗯、但是如果听信了萧叔这个，很容易被带跑，说 CPR 也有效的情况下，那人就不着急了。 不可能，不，那好吧。 所以我想强调的是这个问题。 如果是你这样说，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就 CPR， 就是 AED 能多快拿来多快拿来。 对， 嗯，所以我刚才就早就听出你 们 俩是同意的。 对，如果我们运气好，运气特别好，那就是真的是这个运气好到不行不行的，说摁两下，不是摁两组或者摁三组或者摁五组，他能回来，那是最好的。但是肯定是 AED 来了，就越早拿越好。 所以就是这一点上你们达成共识了哈，就是 AED 肯定是救命的，在这个现场只要有的情况下，其他人协助拿过来。如果真的没有，那心肺复苏肯定是当下最好的方 式。那你没办法，那就必须得摁的， 对不对？ 对、 啊。我们其实采取的呢，就是两种方式相结合，或者是我们找到当下条件下最优的方案出来。 对、 对吧？ 对。啊，刚才说那个人工呼吸，首先是呼吸膜，对吧？然后还要说，吹多少气的问题。 对， 就是我们说，先问你啊，你觉得人工呼吸怎么吹多少气，进那个人？ 我先问一个，人工呼吸是吸还是呼啊？ 啊，肯定是呼啊！ 啊，呼好，没问题哈。呼多少气出去？ 我不能从病人那儿再吸气出来，你知道吧？ 呼多少气进去？你试一下， 我就是一腔的气吧。 来，你试试， 就是 你吹一口。 吹一口就是，比如我吸足了， 啊， 那完了， 那完了，那完了 啊！这点你们达成统一了，倒是 对，这肯定是，就是首先你的嘴要包住他的嘴，对吧？要包住他的嘴， 就不漏风嘛。 然后是用什么方法？是，就这样。 哦，是， 就因为你包住了嘛，是，就张开嘴， 对， 一下 你包住他的嘴是不可能做到， 对你不可能这么敷的， 对，跟吹口哨不可能， 你是包住了他的嘴， 其实你是一个哈。 是哈的这个动作， 这已经相当于就是使劲儿了， 对，就是一口顿时， 并且你像你刚才那么大的气量，很容易就把 我自己晕过去了， 伤者的肺吹炸了， 我那么大还会把他的肺吹炸了、 这也是我们当时在培训的时候， 哎，我想问，如果你们现在就是你俩就是哈，我吹一口气这样，你会吹炸吗？ 因为是活人嘛， 人家那也是活人， 不是，就是他。我这个就不太记得为什么， 所以就是说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他在培训你的时候一定要用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标准去训练你，那么当你真正能够去到现场去施救的时候，就首先我们说这不是随便去救的，如果你真正可以去救的话，你一定是通过练习已经达到一个肌肉记忆，就是你这个哈、基本上就是这个量，那如果说像你刚才提出那种问题，首先它的前提就不存在。所以如果我去吹能那吹，在紧急的情况下，人很容易紧张，尤其是没受过训练的人，他手忙脚乱的就更容易紧张。 他呼出的气量就没法把握。 对，你以为不多，其实就过了。 对，你反正你觉得啊，人工呼吸嘛，我多给他吹点气，他可能就回来了。 对，真不是这样， 你就麻烦了，矫枉过正了，就有点。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伤者在这个身体状况非常不好的情况下，其实他比较脆弱，是吧？所以方式方法，就算是你好心送气，也得有这个专业标准。比如像刚才提到，就是一声是吧？ 对， 而且肚子挺费肚子的哈， 丹田， 你可以啊。胸腹连呼吸，这不是你学的吗？对啊， 我行， 你行， 哎，确实我挺适合去学这个。 你看它里面包括技术，都是咱们在正经播新闻的时候1001、1002，然后包括它呼出的气都是这样的。 你看，我就是先决条件特别好，是不是？ 对， 我有 去学一个。对， 好了，咱们这基本上这个 AED 和这个心肺复苏的一些技巧和专业点， 人工呼吸讲了，AED 现在说点关键点。 AED 是一个设备，这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设备还不是随处可见吧？ 怎么找？ 对，怎么找？当时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哎，好问题！人家说这儿有，但是在哪儿？ 在哪儿？ 打开你的 随便什么地图， 直接搜 AED。 哦，就离你最近的， 对，他就可以告诉你离你最近的 AED 设备。 所以，如果我在没有拿到证之前，至少我可以帮助干这事儿， 对 吧？ 对 对。哦，我们还可以倒回去再说一下。最开始的，我们都漏了那一步。 哪一步？ 大声呼喊 哦！ 我们又漏了这一步， 哎呀，又漏了这一步。 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我们俩都忘了一步。 对， 就是我们在判断环境安全和个人安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嗯， 首先有很多人会围观， 嗯， 这个时候你需要指定一个人，比方说小明，你穿黑色 T 恤、戴黑色眼镜、短发的这位男同志，你去拨打120， 嗯，并且给我回复， 并且给我回复， 嗯， 告诉我结果， 嗯， 然后这位穿，你穿这什么色的衣服？ 这是粉的 啊， 藕荷色， 灰粉色衣服， 藕荷色， 灰粉色长袖。 这位指挥他是个， 哦，别打岔， 我们在说 正经的， 他在颜色辨别有问题。 别打岔，我们在说正经的，就是刚才我不让小明，就是说你看要描述指定这个人，黑色眼镜，黑色 T 恤，然后短头发这位男士，你去打120，并且给我回复。 嗯， 然后这位女士穿粉色这个什么粉色长袖上衣、黑色裤子、白色鞋子，就把你的特征说完，你去帮我找到 AED。 嗯， 给我回复， 马上拿过来， 马上拿过来。 回复，你跑过去说这儿有， 没有没有，我可能回复说没找着。 我天哪， 就赶快去拿过来，嗯，就赶快拿过来。 为什么一定要确定这个人呢？ 嗯， 就是如果你在现场说，大家帮忙， 大家报警啊，大家帮忙打救护车啊， 对，周围的人都会觉得会有人做这件事儿。 哦， 他会觉得他会打，他会觉得他会打，到最后发现没有人打。 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三个人都打了， 嗯， 对吧？这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浪费了资源。 另外，如果你脑子里面还清醒的话， 嗯， 还要说我懂得这个心肺复苏，我是急救员， 我是急救员。 谁如果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过来协助我。 对， 因为一个人干不了这件事儿。 我可以说我不会心肺复苏，我只会指挥，请你们自己报名。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自己报名。谁会心肺复苏？ 就我觉得当时应该有一个脑袋非常就是冷静清楚的人。 嗯， 对，然后。就是你说完这些东西，不是说到怎么去找 AED 了吗？首先你去通过地图去搜索，这是方式之一。 嗯， 我们当时还说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在公交场站，那你就直接去找到当时的值班员， 嗯， 让他带着 AED， 因为他们都会经过一般的培训。 嗯， 但如果说还在一个没你也不知道这个，比方说这个 AED 哇2.9公里或者怎么着不好找，那你有可能你就比方说公园里吧，你就赶紧打公园的这个值班电话。或者是找到公园的工作人员， 这时候有没有可能求救110？比如说我现在在公园一个广场上，我也不知道公园的电话，那这个时候我可不可以说给这个110打电话，帮我联系公园的人到广场帮我？ 这个等同于你叫救护车， 对， 实际上救护车也是 AED 在往现场赶， 哦， 对 啊，他能多早到，或者说那个去找 AED 的人能多快的找到这个东西，这个人的生存几率就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大声呼喊特别重要，在于什么？咱们以这个公园为例啊，它是一个比较旷的地方，虽然说我们很难控制，但是在你大声哭喊之后，可能会有人，就是我现在先是肯定打了急救电话120，但同时别人可能就会临近的找到工作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能指定或谁， 不 也要指定吗？ 你作为一个就这场救援行动的一个 总指挥， 你来负责，比方说，哎，你会 AED， 你用 AED 按压，对吧？ 不 ，CPR， CPR，对 ，CPR 按压，你就按压。然后这个时候你是专注于在做这个心肺复苏术的，跟人工呼吸的，剩下的事情你已经指定了那两个人了，那就是其他的这个任务发起者可能就是去找那个 AED 的人。 明白了，穿蓝色帽衫这位朋友，你去找 AED， 不管在哪儿。 对， 你如果打开 找来， 对，如果你打开地图，2.9公里很远，但你现在去找公园管理处的人，反正你去搞定这件事儿，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啊， 对， 因为你没有精力再去做，说你再去其他指挥，你还要再计数。 我按了几个来着？ 对，你就对 对， 就是这样的。 哎呀，今天这个刚才6101就说这个话题非常好，这个总觉得自己用不上，保不齐哪天就真的碰到这个事儿，慌乱。我们其实今天最主要的话题是消灭你的慌乱情绪，在遇到这个事儿你该怎么做。比如说我现在还没有证，今天我跟小明还有孙潇我们聊了这个话题之后，我至少知道我现在可以担当总指挥的一个角色，尽管我不能做心肺复苏，我没有专业技术，但是我也不会贸然冲上去就给人做，我可能现在就是问周围有没有人会做，请你给他做。那现在 有一个脑子很清醒的人在非常重要， 对，所以我是觉得咱们了解个人情况，听了今天这期节目，找到合适自己的一个岗位，立刻去帮助这位朋友啊，这个是最关键。最后一分钟看看听众朋友的留言。窗外有景就说，原来学过心肺复苏的流程，但实际生活也没操作过，真碰见也真不敢做，怕人家一喊就是大喊一声这是谁干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求救。这就是刚才肖叔说提到的，为什么你考了证之后定期还要去培训，